如果是吸引你细嘅咧，就千祈唔好有扣门嘅现象。因为如果唔系咧，嗰啲学生系扯走晒。咁啊，人望高处咧就层层扯咧，稍为比较吸引力弱，或者如果系弱势或者个即系地理位置唔系几好嘅学校咧，就会出现咗咧派咗都走嘅问题啦。 嗯，咁啊，关于呢一个情况咧，我哋转头咧可能都请嚟小学校长同我哋一齐分析一下。嗱，不过咧，听紧节目嘅听众朋友啊，你自己会唔会咧都系即系今年参加小一统一派位嘅申请人咧吓？你派翻嚟嘅结果又系咪你所满意嘅？抑或咧你都预备紧咧去做一啲扣门嘅工作咧？嗱，都要提提大家啦。而家咧其实有好多学校咧已经预先喺网上面咧公布咗一啲扣门面试嘅安排啊！大家特别要留意咧，就系由于而家疫苗通行证嘅第三阶段咧已经实施咗，咁咧适用嘅场所咧包括系学校，所以咧如果有一啲学校嘅面试咧系要家长陪同先至可以做到，而家长又符合唔到疫苗通行证嘅安排咧，分分钟会摸门钉噶。 我又好有兴趣，政府对于即系学校今次重新讨论或者实际行动去做呢个扣门嘅工作。對於呢個扣門嘅行為，政府有咩態度呢？ 關於呢一方面咧，其實教育局咧就亦都係冇話就住嗰個扣門嗰個安排上面咧係特別作出咗啲乜嘢嘢嘅新聞公佈啦嚇，即係據我而家手上面嘅資料。不過我亦都留意到有一啲報道話咧，其實而家嗰個科技咁方便咧，有部分學校咧都採用一個網上面試嘅方式啦，咁就避免咧要家長咧進入校門咧去即係產生一啲問題。咁不過實際情況係點？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872311同我哋倾下。 Okay. 而呢个时候咧，大校长，不如我哋都请嚟啊一位小学校长同我哋一齐倾倾今日嘅情况啊。电话旁边咧有小学校长孔伟成喺度啊，孔校长你好， 系 啊，孔校长 你好，系大校长你好， 系 孔校长啊，嗱，我哋头先咧就讨论到啊，即系受到移民潮同埋适龄学童人口下降嘅影响啦。咁啊，今年嗰个统一派位嘅满意度加埋自行分配学位咧。其實都是很高的，就算你們業界的校長看起上來，你自己的看法呢，對於今年的扣門情況有什麼影響呢？會是好像剛才大校長這樣說，仍然是人望高處很熱烈，抑或呢實際情況上可能未必好像之前那麼踴躍呢？ 我想大校長都是前輩啦，其實在就是他的透很透徹分析的人，香港人呢都是人望高處的，香港人是那種爭取的心很高，所以咧，就算你無論點樣派發都好咧，即係佢派到去嘅第一志願，佢可能派得好好啦。咁但係其實佢仲想去試一下一啲俾佢心即係更加心儀嘅學校，或者係佢本來就諗住保險啲，所以我就揀間冇咁競爭咁大嘅學校。咁而家佢又派咗第一志願啦，咁佢可能都仲係想去翻最有競爭力嘅學校啊，或者最受歡迎嘅學校。呢、這個我諗人望高處咯，呢、這個係唔會少咗嘅，我知道。 嗯。咁對於即係我哋頭先亦都有討論啦，出現呢個現象咧，可能會令到一啲弱校咧就更加弱勢啦。咁加埋咧，今年咧其實參與統一派位嗰個人數咧係近年嘅新低啊，講緊咧係22,898名嘅學生，比舊年咧係跌咗5%。 冇錯，冇錯。 咁其實區內嘅學校或者教育局等等咧，有冇去做一啲協商？譬如話大家都減收一啲扣門位嚟減少，譬如區內嘅流動性。去令到一些弱校可能冇咁辛苦咧，你哋有冇做呢啲協調咧？ 我就喺元朗區啦，咁其實都有嘅，即係都會做一啲協調。當然我都係啲君子協定啦，即係每間學校都有佢嗰個大學嘅方針啊，或者佢有佢嗰個方向咁樣。咁當然教育局亦都冇，頭先啊大校長問咗個問題啦，即係教育局亦都冇一個政策係禁止學校去扣門嘅，或者唔同意學校去扣門嘅咁樣。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自由，香港啦，即係都係成日都用一個自由市場嘅自由經濟咁嘅諗法，即係話家長可以去有佢嘅選擇，咁我哋應該扼殺家長嘅選擇。咁所以喺呢啲情況之下，就學校唯有就係即係盡力咁去做好自己嘅學與教啦，令到我哋嘅學生都可以有進步啦。咁於是乎就即係可以吸引到嘅家長啦，咁樣。咁呢個係最緊要。咁至於扣門就，即係奉勸一句，就唔係叫佢哋唔好去扣門，係真係諗清楚個小朋友嘅承受嘅能力有幾多咧。即係如果你話去成五六間，有小朋友又可能好大 壓力，佢又唔想，咁呢啲其實就好不必要嘅，因為你有學校服噶嘛，你仲要去到咁多間，咁呢啲可能就真係要諗清楚啦。 嗯， 我想問有君子協定嘅區或者個即係嗰啲校長會嘅多唔多啊？ 啊，照我理解都多嘅，其實嚇，因為即係大家盡量少收購門位啊，或者話盡量收少啲啊咁樣。我諗業界都希望有一個即係良好啲嘅，或者話一個即係可以百花齊放嘅一個辦學嘅情況啦。咁樣即係唔應該即係太少學校喺個區裏面你家長揀啊咁樣。咁所以喺啲情況之下，其實都會有。當然你話喺執行喺上嚟係唔係咁到位咧？咁我諗呢個就真係好睇翻即係每間學校佢嗰、那個。做法啦，咁 样我想问咧，嗱，个君子协定有几方面嘅？一个就即系大家即系唔好即系抢学生啦，或者即系咁多呢啲就系嗰啲受欢迎嘅学校就有优势啦。第二个咧就收学生嘅数目咧，会唔会因为今年咁样即系六国咁乱咯？大家即系可能有啲学校就唔遵守嘅时候咧，会超收噶？会唔会啊？ 超收就一定唔會嘅，因為有個上限嘅。我哋當年小班教學當年都封咗個頂啦。咁但係你話有我睇到好多學校其實都做到嘅，即係話喺個購門位，譬如話五班就每班有兩個，即係起碼可以多收十個。咁我見大家都盡量都唔好用盡嗰十個啦，咁樣。咁呢啲情況都存在嘅。當然係話某啲區區裏面特別受歡迎嘅，可能佢都唔知點解佢又會用盡曬啦咁樣，咁但我自己睇呢個問題都即係我諗我都唔會話求人哋唔好收咁多學生啦，唯有就真係自己即係努力啲，自己搏命啲嚇，就算疫情之下都應該俾心機做好個學與教以至到真係令到自己間學校都有競爭力嘅，咁樣呢個先至係一個即係比較正路啲或者正面啲，唔好話正路，即係正面啲嘅做法咁樣。 咁孔校长你自己咧又点睇呢个所谓学界入边好关心嘅音乐椅效应咧？嗱，因为大家都除咗关心呢、這个统一派位之外咧，可能有一啲家长揸住个学位咧，都会咧继续去一啲直资学校嗰度甚至系私校嗰度去叩门。咁喺呢个时候咧，佢就都会去翻咧自己获派嘅学校嗰度去注册咗先。咁所以学校咧其实都未到最后关头咧，都唔知道自己咧真系会唔会有嗰个学生嚟读噶。咁啊，啲学生可能去到佢最尾嗰下先至決定，哎呀，我轉去直資啦，或者轉去私校啦，咁就去形成咧，即係啲學生一個走去一間學校，咁啊另一個又走去另一間學校嘅情況。咁你自己點睇呢個情況咧？ 我覺得呢個都係用翻最開頭嗰句啦，人望高處即係我諗我都尊重啲家長佢自己嗰個選擇即係咁當然香港嚟講就津貼學校。就成日都俾人覺得，似得咧就去直資會好啲，去私立學校會好啲即係我喺教育界咁多年，其實我都一路都好想扭轉呢啲觀念即係其實津貼學校一樣都可以做得好好，津貼學校亦都一樣可以有好彈性嘅課程即係就唔係大家覺得哇，津貼學校一定係乜都死咕咕啊咁樣咁我覺得唔係嘅即係只不過我哋業界真係要多啲。去同家長去溝通咧，即係其實我哋好多嘅配套啊，一樣嘅嘢，其實係唔會輸得過私校同埋直資學校，特別係私校啦，係嘛？即係直資學校可能仲用得多啲政府嘅資源，但係私校基本上佢即係未必係真係同津貼學校其實都喺個設備上面有好大段距離嘅，係咪？ 孔校长你头先咧就即系呼吁啲家长啦，即系都要咧顾及学生嘅承受能力啊。咁我就想问啦，即系除此之外，你对于咧嚟紧几日可能咧要疲于奔命嘅家长嚟讲咧，你仲有啲咩 tips 俾佢哋咧？譬如除咗话要留意疫苗通行证方面嘅限制之外，佢哋仲应该有边啲嘅预备咧？ 我谂系小朋友啦，即系虽然佢仲系好细咁，但系即系都要留意住佢个情绪啦。佢嗰、那個即係食嘢啊，或者話佢嗰個上翻學放學佢嗰個心情啊，咁樣會唔會因為自己派咗間學校派得唔見到媽媽咁即係滿頭大汗咁辛苦，咁會即係會將嗰個責任都會怪咗喺自己度，因為你唔知小朋友係點樣諗咯，即係覺得都係我衰啊咁樣，係啊，都係我衰啊，搞到阿媽要咁奔波啊咁樣，咁變咗呢啲嘅溝通咧，其實係有需要啦。 咁如果個小朋友佢覺得好想去考多幾間嘅，咁梗係 OK 啦。 OK。孔校長，唔好意思啊，因為我哋就嚟要聽新聞啦，或者新聞翻嚟繼續同你傾啊，唔該曬。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而家由張子欣報一節新聞。本港新增505宗新冠病毒確診，包括34宗輸入個案。政府下午5:00起將屯門兆禧苑順熙閣列為受限區域，要求受檢人士今晚11:00前接受檢測。政府目標是明早大約11:00完成行動。另外，任何在5月26日至今日期間曾經身處順熙閣內超過2小時的人士，亦需要在本週五或之前接受強制檢測。7名立法會議員聯署去信政府並將副本抄送後任特首辦，希望當局保留珍寶海鮮房。有份聯署的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表示，明白要冒然動用公帑並不容易，但認為政府可以和其他慈善基金、企業等商討能否參與保留及活化工作。他又說海鮮房的牌照本月到期，需要大檢才能夠續牌，希望當局能夠提供方便。另一名有份聯署的新民黨議員陳家沛認為，要活化海鮮房不一定要動用公帑，政府可提供政策支援，又相信在集思廣益下會有不同活化方案，促請政府盡快回應。政府宣布經公開及內部招聘後，委任警務處前副處長郭蔭樹做公務員學院院長，7月5日履新。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表示，郭蔭樹任職警隊31年，具備卓越領導、管理及組織能力，亦都有志透過提升培訓，令公務員隊伍更好地擔當政府骨幹的角色，確保一國兩制方針全面準確落實。公務員學院去年12月成立，將提供培訓加強公務員隊伍對國家憲法、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的了解。學院亦都致力加強領導才能、創新及科技應用的培訓，並提升公務員的國際視野和觸覺。現年57歲的郭蔭樹，1990年加入警隊，2019年晉升為警務處副處長，今年4月退休。一名29歲程式設計員被控以雷射筆照射一名拍攝他人塗鴉的休班警員，被裁定普通襲擊及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兩項罪名成立，在屯門裁判法院判囚4個月。案發在2019年9月15日港鐵屯門站 F 出口，裁判官判刑時說，被告蒙面掩飾身份，雷射筆藏於腰包隨時可用，為保障公眾安全必須判處阻嚇性刑罰。裁判官又說，一班警員涉入塗鴉牆壁的行為不具挑釁性，被告近距離用雷射筆照射事主，雖然事主沒有受嚴重傷害，但亦導致面部灼熱和眼角觸痛，手機鏡頭攝錄功能受損。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最低氣温大約28度，明日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端午節及週末期間持續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隨後兩三日天氣不穩定。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講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的龍尾在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的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漆咸道北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龍尾近模糊街。另外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龍尾東港中心，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去獅隧的車龍排到近浸會橋面，龍翔道西行去獅隧的龙尾近黄大仙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 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交通繁忙，龙尾在圣座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就排到去碧街。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九龙湾的宏照道因为道路工程，宏照道去观塘方向近常怡道一段的慢线是封闭的，经过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和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没？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申报海鲜坊都会移来香港的了，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 很有价值，是值得去活化，将它变成一个机械食肆，是景点，令到有一个新的生命。 立法会议员陈家培。 都挺重要的一个旅游地标，是有很多集体回忆啊，或者是一些的历史价值在入面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戴希立。 翻翻嚟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係有關小一統一派位結果咧，係今日起揭曉啊！咁啊，啲家長們唔知道你哋滿唔滿意小朋友嘅派位結果，抑或咧係度忙緊咧叩門嘅工作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咁咧頭先我哋咧就同緊一位小學校長孔慧成傾緊，請翻孔校長出嚟先。孔校長， 係你好，大家好。 孔校長啊，跟住落嚟咧就想同你傾埋咧關於中一入學前嘅香港學科測驗，即係俗稱Pre-S1 的这个测试。虽然这个测试就不影响应考学生的升中派位结果，但是就影响他们母校的师弟妹将来的派位情况。 是，没错。 为什么跟你谈这个议题呢？因为教育局早前就说了，这个用来调整每间小学往后属于第一组别学生比例的测试，今年就决定不会是安排一个抽样去考，而是会沿用2016和2018年兩次 Pre-S1 的抽樣平均成績，今次已經是屬於兩屆的抽樣的取消了。是， 沒錯。 我見到其實教育界對於這個議題都很不同的看法的。有一些校長就覺得因為我們剛剛復課嘛，學生都有個調整在裡面，就少一個考試對於學生都是好的。但是你的看法就似乎不是這樣，不如跟我們說一下。 首先咧，其實佢冇少到嘅個考試。 嗯。 即係今次同2020年嗰陣時唔同，2020年咧係成個 PS1 係冇得考嘅。 嗯。 2022年今次咧係有得考，不過唔取樣啫。咁呢個係一個好明顯嘅唔同。咁正如頭先主持都好清楚啊，因為呢一個嘅事咧，其實係影響緊譬如話而家2022年呢、這個，如果佢唔抽樣嘅話咧，其實佢係影響緊小四嘅學生同埋小五嘅學生。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咧，即係我哋香港人，特別香港嘅家長咧，真係要好留意明白啊！即係話咧，其實你取消咗一次嘅抽樣咧，係嚴重影響咗小四同埋小五嘅學生。咁2020年嗰次已經取消嘅時候咧，亦都係影響咗而家嘅小六同埋舊年嘅中一。咁有咩影響咧？就係咧，頭先都講啦，因為這個呢個咧可能是調節學校每間學校嗰個 band one 嘅數字。咁當然唔係就係調節 band one 啦 ，band two、band three 都會調節，係咪？咁即係呢啲調節嘅 banding 咧，其實係影響緊呢啲學生嘅機會啊，即係佢可能會有上流嘅機會。咁呢個係好值得即係大眾去關心啊。所以成件事就係我好有疑問，因為我睇翻教育局俾我哋嘅信件咧，佢話諮詢業界，咁究竟佢有冇諮詢過18區嘅家長教師會嘅咧？ 啊，佢冇諮詢過呢啲家長啊嘅代表、家長嘅群體咧，因為呢個影響係直接係影響佢哋小四同小五嘅學生嘅。 嗯， 孔校長，我就因為離開咗學校一段時間啦。即係我頭先講咧，就二零年就冇得考啦。咁依家二年就考咗又唔抽樣，即係又係唔會利用嗰個結果嚟做做一個新嘅調整啦，係啦，即係 考先考， 係考咗，但係不過就唔愛嚟做一個調整。 冇錯冇錯， 咁啊就要用翻幾年前嗰個標準啦，即係啦，即係咁樣嚇。 即係好難做啊！一六一八， 總之就唔係五十年不變，但起碼都幾年不變啦，即係咁樣。 前後六年咧， 六年不變啦，即係咁樣。咁但係六年咧，其實學校正你頭先講咧，小學咧就嗰個裏邊嗰個教學啊，對學生嗰個影響佢哋嗰個各方面嘅表現咧。其實就有上有落㗎啦，都有一定嘅變化啦。就加上疫情之後咧，就可能個變化就更加捉摸唔到喎。因為點解？因為啲學校點樣處理疫情裏面嘅教學咧，又會產生好大變化喎。 冇錯。 咁啊，客觀上咧就應該就做一次咧，就可能對於呢幾年嘅變化咧有一個最新嘅脈脈搏嘅掌握啦，即係應該咁講啦。咁但係依家就我哋放棄唔做呢個脈搏掌握，就維持現狀，即係咁樣。係啦嚇，唔係咁，唔係莫名其妙啊。咁但係政府依家有個解釋㗎，點解佢會覺得唔把脈咧？依家 但我掌握唔到政府嘅解釋，因為佢嗰封信咧係冇解釋嘅。佢即係話經諮詢業界後決定取消呢個抽樣。啊，即係解釋唔到嘅，咁、那個解釋就話佢諮詢業界啊嘛，咁即係冇佢冇諮詢家長啦，就諮詢業界啫咁樣。咁業界嘅消息咧，我都係唯有從報章裏面睇到嘅。啊，即係咁啊，如果大家有留意，即係香港某份報章，唔知講唔講得個名嚇，即係某份報章其實有訪問到業界一位代表嘅，咁佢有提到嘅咁樣。啊，咁當 佢提到個理由係咩嘢咧？就係個業界代表， 佢認為係影響學生全人發展啦。啊！佢認為會帶嚟催谷啦，佢認為會對弱勢嘅學生唔公平啦。咁當然咧，我覺得呢幾個理由其實完全唔係反映緊教育界嘅辦學精神啦，或者話教育嘅信念啦。先講你話如果你哋如果要抽樣嘅話咧，咁就可能會俾學生帶嚟壓力啦，咁樣咁帶嚟學校可能會催谷啦，咁樣。我唔係好明白，即係點解當我哋要希望學生成績好嘅時候，就一定係諗到催谷嘅咧？所以呢個亦都係頭先回應翻我小一嘅時候頭先所講，即係話我哋香港嘅學校其實唔係咁樣嘅。啊，香港嘅學校對於做課程改革啊，對做教育改革，大校長啊當年嘅努力嘅心血，其實喺好多學校真係喺度運作緊嘅，做緊嘅喎。啊，無論喺個教學策略啊、課程設計啊，都係好能夠提升翻學生嘅學習興趣同動機。咁老實講，我哋要學生有興趣、有動機，要學生有自主學習，最終嘅目的係咩？最終目的都係希望學生嘅成績會提升啊嘛。只不過我哋係唔會用催谷嘅方法。所以當有業界講話一話要考試就一定係諗到催谷咧，我覺得係好失敗啊。因為如果咁樣係俾成個香港嘅市民誤會咗，以為香港嘅學校。當要提升學生成績嘅時候，就一定係催谷啊！咁呢個我覺得係好弊家伙，所以這個我好想即係藉住呢啲機會，即係同全港嘅市民都講下啊！唔係間間校都係咁嘅，咁就唔係全人發展都係，即係佢話會影響全人發展，我又係唔明啦。即係全人發展點會有影響嘅咧？咁樣咁你一間學校，你既可以幫學生提升成績，亦都可以全人發展啊！咁至於你話，嗰啲有機會補習嘅家長咧，咁學生咧，佢就成績會好啲啊！疫情之下，咁冇機會補習嗰啲成績就會冇咁高。咁我覺得更加奇怪，香港學生嘅教育係邊個嘅責任啊？唔係補習社嘅責任啊嘛，係香港嘅學校嘅責任啊嘛，係咪？學校如果知道呢啲弱勢嘅學生有影響，咁咪再繼續去幫佢哋咯，係咪？去繼續努力幫佢哋咯，令到佢哋係有機會可以同。嗰啲去有錢去補習嘅家長嘅學生有個競爭力咯，啊有一個可以有比較嘅機會咯，就唔係你唔去考啊，咁你就令到佢睇落去先好保護佢哋咁樣。嗱、啊，呢個都係好弊嘅香港，就係我哋成日覺得呢啲弱勢嘅人，我哋要保護佢啊，我哋咧要俾多嘢佢食，俾啲嘢佢咁就夠。其實唔係啊，弱勢嘅人我哋係要俾機會佢展現佢嘅能力啊嘛。 俾機會佢參與，咁佢先至可以提升到佢哋。唔係佢唔係永遠都伸大隻手唔攞嘢啊嘛，係咪？ 好。好，唔該曬你，孔校長，同你傾到呢度。孔偉成咧係小學校長嚟嘅，同我哋咧講咗關於咧小一派位同埋咧佢對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即係 Pre-S One 咧，今年係取消抽樣嘅睇法。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ue again. 我哋一年几集咧会讲一啲常见嘅英文里面会见到嘅拉丁文 Latin 嘅 expressions。我哋今日咧先讲呢一个，我哋成日睇新闻咧，尤其是国际新闻咧，可能会见到呢一个，就系咧 de 跟住隔一隔 facto de facto 读音系 de d a y 咁嘅 de 跟住 facto f a c t o 就意思上咧就系一个。实际上嘅，点样实际上咧？事实上咧，呢件事系咁样嘅。而虽然咧喺法律上咧，好多时候咧就唔系咁嘅意思，讲得有少少抽象。俾个例子大家，譬如有两个人，佢哋系虽然系法律上佢哋唔系结咗婚嘅，但系佢哋咧做嘅嘢同一对夫妻系冇分别嘅。咁例如佢哋可能一齐住啊，一齐养住个小朋友啊，即系生咗小朋友啊咁咧，我哋可以话佢哋 in a de facto marriage。咁咧就系咧，虽然法律上证书上佢唔系一个婚姻，但系咧事实上佢咧就系类似一个婚姻咁，我哋叫 de facto。再俾多个例子大家，这个 expression 通常系比较正式少少嘅。譬如两个国家虽然佢冇宣战嘅行为。但系佢哋咧，其实咧已经派兵去对方打紧啦。咁咧，我哋可以话 ，you can say the two countries are in a de facto state of war。虽然冇宣战，字面上、正式上未必系叫做一个战争，但系其实佢哋已经咧系进行紧战争嘅行为。事实上咧，亦都系打紧噶啦。咁呢个就系我哋 de facto 嘅用法，都几常听到嘅。所以大家应该要识 de facto， de 跟住隔一隔 f a c t o de facto， 事实上嘅。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大喜立啊！講完小學，我哋又講下中學啊。嗱，因為咧近日香港中學校長會咧就進行咗一個問卷調查啊，佢哋嗰個結論咧都幾引起學界關注，顯示咧無論係學生咧，抑或係教職員嘅流失數字咧都大幅增加。喺受訪嘅140間學校入邊咧，每間學校平均係有 7.1 名教師嘅離職，而表明啊係因為移民嘅老師咧係多達260人啦。佢哋嘅講法咧按年增加咗6倍，比起兩年前咧，更加系有一个更加明显嘅急增啦。呢一啲教师入边咧，唔同年资嘅离职率咧，亦都系全面上升，即系唔系话净系啲后生嘅老师，讲紧咧系教到中层啊，甚至高层咧都出现一个流失嘅现象。至于咧系学生方面咧，平均每间学校咧系有32人去退学啊。咁啊，当中咧大部分都系初中生嚟嘅。其实咧，关于教师离职嘅问题咧，早前啊另一个可以参考的数字咧，就系政府回应啊，立法会议员喺5月11日嘅提问入边咧，亦都显示咗咧近年嘅喺公营同埋直资中小学教师嘅流失人数咧，系去到4050人啊，比起上个学年咧系急升70%，创咗近年嘅新高。教育局对呢一个情况嘅讲法咧，就系承认流失率系略高，但系咧。就強調學校的運作仍然是大致正常， 大家要留意呢，即係今次不是流動，是流失，即係流動就大家都在那個 仲 喺個學界裏邊嘅，即係依家咧老師又流失，即係走咗未必翻嚟啦，學生就又係流失。走咗會唔會翻嚟咧？我就覺得依度一間要解釋一下，可能有少部分會翻嚟都唔定。嗱，點解？我先由學生嗰度開始講起先。學生流失咁，當然有啲人去咗外國，佢就流失啦。第二個出生率嘅問題， 咁所以個人數亦都少咗啦。嗰、 嗯那 個就唔係嗰個就唔係叫流失，嗰、那個根本就向下嘅出生率、嗯嗯。 結構性嘅問題咯。 但係仲有一個咧，就叫跨境學生。 嗯， 跨境學生咧呢段時間係真係會少咗嘅，特別係舊年假嘅期間，因為點解咧？有啲跨境學生就本應都諗住喺翻香港繼續讀書，一路都冇堂上。疫情又嚴重，好在走咗啫。如果唔係三月份嗰、那個流嗰、那個嗰、那個疫情啊，真係大件事啦。咁啊，翻咗翻內地喎，翻咗落地之後咧，見到香港咁啊，咪短期內唔翻嚟咯。 嗯。 咁所以嗰個就，但係咪失咧又唔知，因為如果疫情平復翻咧，可能有啲人啊翻翻嚟讀書嘅，即係咁。所以學生嘅流失咧，就我覺得有一部分會翻轉頭，特別跨境嗰度。 嗯。 但係如果你去咗外國就未必啦，即係咁樣。教師咧就真係流失啦，好多種種原因，一個就係頭先講去咗外國啦，另一個咧，亦依個可能好多人都冇留意咧，就係、是、嗰、那個除咗正常退休之外咧，嗰、那個長薪官，即係有一批老師咧，本應就未需要退休嘅，但係咧因為出現咗依啲即係後遺症咧，就覺得自己體力大不如前，好辛苦翻工，咁有啲人大家係爭幾年啦。咁不如早啲休息啦，因為自己體力唔好啊，記性又唔好啊，咁樣。咁呢個比例都唔細嘅喎。 OK， 咁啊，係咪咁樣樣去理解呢啲數字咧？不如呢個時候我哋咧都請嚟負責調查嘅中學校長會嘅代表同我哋一齊傾下。電話旁邊咧有中學校長會嘅榮譽總幹事黃慧如喺電話旁邊。黃慧如你好。 啊，黃校長你好。 係，係到大校長你好。 係。 是啊，黃慧如剛才呢大希臘就跟我們分析了教師流失的現象。其實看到呢今次你們都看到呢說這些的流失呢其實是全面在不同的年資那裡都出現啦，並且呢特別是集中在譬如英文啊、理科啊和數學的教師的流失是嚴重。你自己怎樣看這個現象，到底是結構性即是會持續啊，抑或是暫時性有機會會遲些出現一個的轉變呢？ 我哋根據個調查咧，翻翻問卷嘅校長咧，佢哋覺得呢個現象咧係最低限度可以會繼續維持咁樣嘅流失咧，係有差唔多四成嘅校長覺得係咁，而且有其他嘅校長覺得會更加嚟緊呢兩三年咧更加嚴重嘅。所以根據即係前線嘅校長佢哋嘅觀察咧，呢、這個情況咧一定唔會改善，反而咧係會繼續即係嚴重落去咯。 嗯，我剛才都引述了在離職的教師裏面有不少其實是有十年以上豐富的教學經驗的，其實照道理上面我們常人的理解就會想，即是這些教師都是學校的骨幹，他們的離開照計都會對學校日常的運作甚至是比較長遠的規劃都會帶來一些影響。但是見到教育局在回應教師流失的問題的時候，雖然承認流失率略高，但學校的運作就是大致正常，其實實際上學校的運作是有没有受到教师流失率高的影响？ 绝对是受到影响的，因为看到数字呢，我们除了是有老师是提早退休和移民之外呢，也都有转校。那为什么会转校呢？那很可能呢，据我估计就是他去第一间校的时候呢，可能可以有一个比较高一点的职位啦，比如先这些SGM 啊这些职位啦给他。那第一方面呢，就是令到那些老师呢學校同學校之間嘅流動，更加嘅咧就係話咧，係離開香港嘅係老師咧，年資少嘅係多，年資高嘅亦都多，即係所以變咗咧，係嗰個中層嗰個嘅係管理方面咧，係一定咧係帶嚟好大嘅問題。特別咧嗰啲嘅經驗嘅老師離開咧，就令到嗰間學校啊，就係要請新嘅老師，冇咁經驗多嘅老師嚟到填補嘅時候咧。咁嗰啲嘅仍然留喺間校嘅老師咧，好自然咧，佢哋工作量咧就會重咗啦 嚇。啊，黃校長啊，嗱，啲聲頭先講咧，就其實各種年齡嘅教師嘅流失都出現啦。咁當然，如果對咗學校嚟講咧，有經驗，我唔好講佢年紀幾大啦。總之有經驗嘅老師嘅流失咧，就梗係影響間校嘅運作啦。依個第一個問題啦。 係。 咁再第二個問題咧，就唔係淨係流失。頭先講你仲有一個咧，嗰、那個就流動啦，即係話佢會轉校，即係有啲學校有啲老師 轉校。 係。轉校咧就有兩，照我所知有兩類學校咧，就都幾大件事嘅。一個咧就係可能係處於弱勢嘅，或者佢教啲學生咧比較。可能個頑皮啲嘅咧，咁佢有啲可能老師就話：，我揾間啲學生 即係容易較啲嗰啲去轉啦。咁而家我都可能容易揾翻原來嘅職位，或者更上一層樓都唔頂。另外直資學校，我覺得都困難嘅喎。依家即係佢哋個流動性，我相信比一般津貼學校會高嘅。咁嗱，即係又有中層流失，或者校長流失。嗱，校長流失係肯定係嘅，因為點解咧？我依幾晚啱啱就教嗰啲想做校長嗰啲校長班咧，今年又開多咗好多班，即係好多人報名，即係好多即係好多空缺，亦都好多人想做校長。即係簡單啲講就咁。咁你因為依個流失，依個就轉校嘅現象所引起嘅。咁嗱，如果好啦，咁我不如我哋集中呢講啦。對於依個流失嘅現象，對於學生同埋老師，你哋有咩具體建議咧？ 嗱，我哋其實嗰個最主要阿大校長你講得好好，就我想想補充一點就係話，我哋個問卷都睇到咧，有75% 嘅現職校長咧，佢會繼續留喺度嘅。但係唔好唔記得咧，亦都有校長咧，佢哋係好認真嘅考慮，將來有2-3% 咧係會提早退休，提早退休。咁即係話校長呢方面嘢咁啦。另外，如果我哋留意一下嗰啲請人嘅報紙咧，我教書咁多年都未試過咧，見話。就是、直接請副校長啊，直接咧請科主任啊咁，因為呢啲以往咧都係喺校內係啊內部啊升調咧係多數咁樣嘅。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咧？就因為喺本校嘅有經驗嘅老師能夠做科任或者做副校長嘅咧都欠缺， 即係青黃不接啦，會有呢個問題啦。 青黃不接啊，嗰、那個短程嘅情況好緊要啦嚇。咁而且留翻喺學校嘅老師咧，又要照顧啲新嘅同事或者係冇經驗嘅同事咧，所以嗰個嘅情況係即係比較緊要。特別你講到嗰啲學生咧，係即係如果佢係比較係家境唔係咁好啊，或者個行為表現唔係咁好啊，或者成績唔係咁好嘅時候咧，咁都有啲老師特別喺而家呢個嘅疫情嘅情況之後咧，係體現到嗰個社會嘅情況啊，更加需要照顧呢啲學生咧，係嗰個重擔係多咗，咁所以咧亦都造成咧係啲老師係流失嘅呢個咧，我哋唔可以咧係忽略嘅。 可以點處理？ 關於阿大長所嚇，所以阿大長所講嗰、那個嗱嗰、那個問題就係、是，我覺得個處理當然啦，我覺得係。政府當局咧一定係要即係面對即係嗰個真正嘅理由喺度，因為其實每間學校嘅校長佢能夠處理自己本身學校咧，就盡量去請人，盡量去培訓多啲老師，盡量咧係照顧啲學生多啲啫嘛。但係整體性嗰個嘅問題咧，我哋係即係需要去留意嘅。咁香港中學校長會喺前日發表嗰篇文嘅時候咧，都有講到話，而家學生嘅流失少咗咧，可能係一個係危機啦。但亦都可能有契機，咁當然咧，我哋係好多嘅教育同工都話咧，係會唔會咧將滿班嘅人數係減少咧咁？嗱，我知道咧係有人咧係有唔同嘅睇法嘅，亦都話係將學生嘅人數減少咧，並唔代表成績係可以提高，因為咧世界各地嘅研究都有唔同嘅結果。不過有一個特問題咧，我哋唔可以忽略嘅咧，就話而家嘅學生需要照料嘅咧，唔係單止喺學業成績上邊，佢嗰個心靈咧。嗰、那個發展咧都需要照顧，所以我睇下近呢年嚟咧，學生嘅自殺咧亦都好嚴重啊！呢個第一點。第二，我哋好覺得咧，唔係話為咗補飯碗啊，咁咧就要將每班學生人數去減少啦咁樣。我哋呢個咧絕對唔係呢個情況，但係我哋好希望咧，而家係能夠將係學生減少咗，老師嘅人數係嗰個資源咧比較寬鬆咗嘅時候咧，會唔會利用啲契機咧嚟到係香港嘅教育咧係？走咗一條新嘅路，即係話咧，係、okay. 特別喺課程嘅改變革啊，或者咧係喺 blended learning 方面啊，係盡量大膽啲嘅嘗試， okay. 即係用呢啲資源嚟咧嚇一個機會啦嚇。 好啊，黃慧如啊，先同你傾到呢度啊，因為咧我哋要聽交通消息啦。咁啊，呢一節自由風先傾到嚟呢度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6:00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 打老道的车龙排到近深麻实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车龙排到落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的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地蚊升四个八。今日五大升幅股份：盛隆国际股权排第二的股份编号是627，之后是建德国际、首都金融控股同埋春能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唐记控股、优创金融、冰雪集团，排第四的股份编号是1255，之后是索信达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29.43，瑞士法郎0.962，加元1.265，人民币6.688，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51。港金报17,170元，比上日收市跌20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831.3美元。港汇指数99，升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界限街，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还有少少车龙，龙尾近欣怡花园，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落去观塘基本污水处理厂。在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车多的，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九龙湾港铁站、龙翔道近虎山道泳池和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车龙就过了圣贤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车多的，龙尾去到康湖居。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这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荃湾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排到落去青山公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这段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排到去接近屯门河。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多车的，龙尾去到唐人新村交汇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东涌长东路愉景湾隧道去迪士尼，以及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在电子世界，账户和个人资料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连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家偷了你的资料，搵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还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正哥，香港代表选举就快举行，不如你去参选居民代表啊。 吓，我惊我唔够票、啊。 好易啫，你叫晒你啲亲戚朋友，用佢哋喺村里面啲物业嘅地址登记做选民，然后投你一票。 唔得，佢哋根本唔喺条村度住，系唔合资格做选民。咁样嘅投票系犯法噶，我哋叫人咁做都有罪，随时俾人打去廉政公署举报我哋噶。 守法规，重廉洁，举报热线252663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进入一些表列处所之前，要先接种三剂的新冠疫苗。助理政府资讯科技总监括特别职务张怡伟， 最新版本的安心出行。如果红框的话，可能市民未接种要求的剂次，又或者其实可以先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已经将最新的电子针卡放在安心出行里面。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戴希立。 翻翻嚟第二節嘅自由風，自由風直播室咧，繼續有高福慧同埋戴希立喺度。戴希立啊，琴日咧，喺好多地方咧，喺條街度啦嚇，或者咧見到有啲人喺社交網站咧都影住啊自己咧，全日喺屋企或者喺公司咧都開定部手機或者開定部電腦，咁啊做啲咩咧？就係咧去買演唱會飛啊！嗱，事緣咧有一個即係非常之有人氣嘅男子團體 Mirror 啦，嚟緊咧就會喺紅館咧舉行12場嘅演唱。咁咧，佢哋今次咧就有个即可以话系业界入边先行先试嘅计划啦，就将咧37,700张嘅门票咧，寻日喺城市电脑售票网咧用实名制嘅形式咧公开发售，咁啊由10点钟开始卖到夜晚咧8-9点先卖完。嗱，成个过程入边咧就有好多人吐苦水啦，因为咧喺个网站嗰度咧要等候好长嘅时间先至进入到去个购票系统啦。亦都有人咧，就算入到去咧，都俾唔到錢咧，就彈翻出嚟。咁但係咧，睇翻民政事務局喺社交網站發文回應呢件事嘅時候咧，就話好開心見到售票嘅運作咧係大致暢順，訂票嘅秩序咧亦都係井然，好多謝咧各方努力配合咧，促使今次嘅試行運作啊。期望咧採用呢個實名制嘅購票形式咧，可以壓止門票嘅炒賣，打擊黃牛黨同埋保障公眾利益。嗱，似乎在民政事务局的角度，今次的卖飞就是很成功，也都是获得一个赞赏。但是对于真的有心想买飞的歌迷来讲，昨天的感受体验就不是那么好了。 咁呢个就睇下大家个成功标准是什么啫。咁如果你说打击炒卖，咁我相信都不只是民政事务局觉得成功的，我相信歌迷都会觉得他們真的付出了努力是買到票，就是在這點上面應該成功。不過是不是那個即是進入那個買票的程序那個效率沒有地方需要改善呢？這是另一個問題，我覺得即是 其實咧講到咧關於城市電腦售票網系統嘅運作咧，康文署喺回應啊傳媒嘅查詢嘅時候咧就提到，琴日系統咧係一直運作正常啊，個意思咧即係起碼個 server 就冇死機啦，一路都運作緊，係冇間斷咁樣售出門票嘅。但由於咧有好多嘅購票者咧嘗試登入系統，所以咧令到網絡嘅交通好繁忙啊，咁咧大家就要耐心等候啦。呢個係其中之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咧就因為今次用實名制啊嘛，所以大家买飞的时候就要去看清楚相关的条款细则，并且要提供啊嚟紧入场睇嗰位朋友佢嘅身份证明文件的英文全名，要填写呢啲额外的资料咧，先可以完成整个购票程序。所以买飞的时间就是比起一般啊是用网上购票为长咗一啲啦。 咁呢个我都相信如果要改善嗰个轮候嗰、那个。或者購票嗰個程序嘅時間咧，咁啊真係我覺得大家客觀啲講下嗱，而家實名咧就打擊咗個炒賣啦。不過係唔係可以簡化啲咧、快啲咧？咁我相信喺技術上有完全有改良嘅空間嘅。 嗯，嗱，一陣間都可以咧請嚟一啲即係資訊科技嘅朋友同我哋講下啦。嗱，不過其實你話我哋轉咗實名制去售票，係咪就一定打擊到黃牛黨嘅問題咧？我見到咧今日都有一啲報章咧就作出咗一啲調查報導啦，就提到咧黃牛黨見招拆招啊，佢哋咧喺社交 網站嗰度咧發布代客購票嘅留言啊，就要求啲客人咧留低佢哋嘅真實姓名代為購買，咁唔知道佢哋有啲咩方法可以成功買到啦。如果佢真係成功買到咧，客人咧就要即刻用一個即係去轉數嘅方式啦，就咧嗰個售價咧就比原價咧都係提升咗八成半，至到咧係1.5倍。咁所以咧亦都有一啲評論啦，就話其實黃牛黨咧一定係有佢嘅方法嘅，只不過係咪增加咗佢哋嘅時間成本？呢個係第一啦。第二咧就係亦都仍然係有歌迷咧認為啊，公開發售嘅門票比例太低啦，因為咧70%咧都仲係做內部認購，30%咧就係公開發售。以今次嘅門票數量嚟講，12场夹埋先得个30,000多张，可想而知咧，大部分咧都仲系咧可能去一啲赞助商啊，或者其他嘅购票渠道手上，歌迷要买飞咧，都真系要靠啲运气同意志啊。 不过如果要解决呢个比例问题咧，可能喺业界同埋啲歌迷嘅角度咧，就可能好唔同。咁呢个咧，呢个都系拗咗好耐好耐嘅问题，唔容易解决。 我哋嘅电话号码是18723111，18723111。无论你是成功买飞的幸运儿，亦或是昨天可能都按了很多次重新再入，不断失望的朋友，都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谈谈。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1。又或者你对于实名制购票是不是就能够打击黄牛党，都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一起谈。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请来一位资讯科技界的朋友跟我们一起谈谈。电话旁边有香港互联网协会开放数据小组的召集人黄浩华在这里。黄浩华你好。 Hello, 你好。 黄生是。 黄浩华先讲一下昨天的情况。有一些用户就反映等候时间很长，不断就是看着系统数321321又再重新再捞过。有一些就说成功这样叫做进入到入去，但反而就出现一个白画面，就没办法继续。仲有一啲咧就話：喂，我都俾緊錢㗎啦，我都揀咗位㗎啦。喺呢個時候咧就被登出喎咁。其實以上呢三種情況係反映到個購票系統有啲咩問題咧？ 嗱，我諗逐個去講啦。譬如話依個白畫面太長，因為其實我琴日都係嘗試去買飛，咁但係等咗依個白畫面都可能幾個小時都不過啦。咁白畫面依個情況下，我諗係佢哋用戶體驗設計嘅時候冇考慮到，就係啲人排隊嘅時候想知道多啲信息啦。又或者係依個排隊嘅時候，要咗多啲資訊去知道自己仲有幾多飛，同埋就係要等幾多個人。依啲資訊其實，譬如話講緊嘅就係一啲比較大型嘅網購網站，譬如可能之前排口罩啊嗰啲網站，其實都有嘅。咁依啲其實係一啲好明顯嘅疏忽嚟嘅。咁第二嘅就係譬如話，不論係俾緊錢或者揀緊位都俾人登出嘅時候，我諗依個就係、是。程式設計上冇考慮清楚一個比較個別或者特殊情況下，譬如可能真係人流比較多啊，又或者係一啲一票難求嘅機會嘅情況下，其實係應該確保到只要嗰個人係成功去嘗試揀位，又或者係信用卡嘗試講數嘅時候，都應該俾翻佢哋一個登入嘅空間佢哋，因為如果你中途你登出咗嘅話，就會而家變咗好尷尬嘅情況，就係究竟我明明排到隊好辛苦，但係買唔到飛。咁但係依啲就會變咗係事前計劃上啦，又或者係程式依個我哋叫依個叫質素嘅監察，或者係依個控制嘅時候，一啲好之前，或者係就算連個程式未開始出街之前，已經要諗好嘅嘢嚟嘅咯，係啊。 你頭先提到咧，話嗰個系統咧就冇辦法去俾一啲資訊用戶，等佢哋知道個等候時間有幾長啦。我見到咧，你哋另外有一啲業界朋友咧，其實從個更加根本嘅問題啊，就係咧嗰個系統嘅容量上面咧，去質疑啊，係咪應付到咁龐大嘅購票人流？我自己就查翻咧，喺2020年嘅時候咧，政府曾經回應立法會質詢嘅時候就指出咧，而家呢個購票系統咧係喺2014年嘅時候推出嘅，可以同時間容納不少於2000个用户的人次去做一個網上或者流動應用程式的購票服務。假設這個數據不變，因為我們手頭上面暫時都是得這個資料，你會怎樣評價這個系統的容量呢？ 我想要攞翻嘅就係、是，就算未有實名制之前，坦白講，依、這個系統其實嗰個效用或者係嗰個效率其實都半信半疑，因為經歷過唔少嘅樂隊啊，又或者大型演唱會都見到嘅就係、是、個網站會周不時有啲 半死嘅狀態咧，又或者入唔到去狀態嘅。咁嗰陣時嚟講咧，其實都會去建議翻，就係會唔會加多啲電腦啦，又或者係加啲資源去令到嗰個流量可以增大嘅。咁當然啦，市民都始終係唔滿意，因為始終係同個實際要求有個差距。咁但係去到琴日或者2020年今次裏邊嗰個效果就差太遠啦，因為坦白講嘅就係唔單止真係一係買到飛嘅人係好少，第二嘅就係其實將如果琴日睇起就可能只有咗十點啦，去到係琴晚可能八九點先至賣曬啲飛嘅時候，咁以前就係大概一個半就已經解決咗一件事嚟啦。咁但係琴晚係要拖到去十至十一個鐘先解決到嗰個銷售嘅問題嘅話，咁好明顯嘅就係其實系統可能已經唔單止係有啲資源上嘅錯誤或者係不足，可能甚至係啲系統性或者係更加根本嘅設計都未應付到個實際需要咯，係。 嗯，在继续同黄浩华倾之前，我先要读一则香港电台的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香港仔红福苑红丽阁系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咁样落楼检测。阿黄浩华，你头先咧就即系讲到嗰、那个即系系统本身嘅功能啊、容量啊，其实在之前做一些比較受歡迎的歌手的時候，可能都已經遇到挑戰了。不過我們講回今次，始終個特別之處就是實名制嘛。我們剛才都講了康文署提供的一個解釋，為什麼今次啲賣飛賣得咁慢呢？由朝早十點要賣到夜晚八九點才賣完呢，就是因為呢、這個持票人是要填寫自己身份證明文件入面的英文全名，同埋要閱讀一些細則才可以完成整個購票程序。那就比起一般我們做一些網上買飛多了几个步骤，所以呢就个时间是长了。这一点其实是不是没办法去处理，必定是会拖慢个售票进度的 呢？我想看你怎样去定义拖慢这件事，因为譬如说始终多了步骤，所需一个人的所需时间是应该会多一点点的。但是问题就是大家明白到伺服器其實係可以有一步甚至多步噶嘛，咁所以即使個別用戶裏面可能填多少少資料，但係唔代表整體排隊時間上係需要咁長嘅。呢個第一，咁第二嘢就係、是、就算你真係要對過真實嗰個姓名，又或者係相類似嘅資料嘅時候，但係你要留意翻嘅就係、是、過往裏面不論係呢個疫苗，譬如打第三針咁樣啦，又或者之前好似係一啲另一啲譬如係選民登記咁啦，其實佢哋都要提翻一啲市民嘅個人資料或者係呢個真實全名嘅。咁但係其實嗰啲系統其實都冇一個好嚴重嘅緩慢，又或者係一個呢個服務停止嘅狀態。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今次唯獨是喺呢個實名制嘅售票系統裏面有呢個問題發生嘅話，所以我相信嘅就係、是。是系統裏面有一個比較異常或者要進步的空間，而不是說實名制會令到所有的軟件拖慢咯。 你的意思呢就是說其實真的有些結構上面的問題呢是可以改善，就縮短回的時間的，是不是這 樣？按道理就是，因為坦白講，譬如說不論你要填你的實名制，又或者你用你的信用卡是去跟這個銀行做這個交易的時候，都有一類一系列嘅互聯網傳輸發生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其實坦白講嘅就係、是，如果你講實名制，有可能要做啲確認嘅時候，其實社會上甚至係香港政府都有唔同嘅系統啦。咁但係點解唯獨是係康文署今次佢個實名制售票係有依個影響呢？咁會唔會係個別嘅軟件有問題，而唔係因為真係實名制會拖慢所有事情呢？ 即係第一個就你覺得應該都檢討一下，因為將來都會繼續會出現。用實名制去購票，亦都有好多可能歌迷要去購票，咁啊咁樣等法都唔係辦法㗎，咁所以要檢討呢個結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我都即係題外話，我想問下你嘅意見，你覺得用實名制呢個做法係咪對於成個購票係有好處呢？ 我諗要拉翻嗰個點去到就係話，因為實名制開頭係想打擊叫黃牛㗎嘛， 係。 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咁琴日嗰個售票其實係咪真係打擊到黃牛嘅話，咁我相信不論係一啲業界人士又好，又或者係一啲歌迷都好，其實都會明白到嘅就係、是，就算你今時今日有個所謂嘅實名制登記喺度，但係如果嗰啲黃牛黨係幫人攞佢嘅真實姓名去登記嘅時候，最尾黃牛黨亦都會收取一啲費用，其實黃牛黨唔會因為咁而滅絕，又或者係減低嘅。反而就係會令到真係想買飛嘅人會更加之困難咯。 其實你講呢個情況咧，都有報章即係做咗調查報導去反映啦。我頭先都有提及，不過咧，我就留意到咧，今次嘅售票系統咧，都做咗一啲功夫咧，去即係打擊一啲用機械人程式啊，或者係用好多個分頁啊，去到開好多個畫面，然後咧等嗰、那個即係購票咧，可以好快速咁樣進行嘅情況嘅。譬如琴日，如果琴日大家有買飛咧，應該都見到咧，係唔容許用户咧用多個分頁咧去到做登入啦。另外咧，亦都設置咗咧一個不斷咁樣倒數三二一嘅自動再入系統咧，就唔俾啲用户咧撳呢個 F5 嘅重新再入咧，係去到不斷更新去嘗試登入個網頁。其實呢個做法係咪已經打擊到俗稱機械人購票嘅 DDoS 程式咧？ 嗱，機械人購票咧同 DDoS 其實係兩個比較唔同嘅 concept 嚟嘅，咁我俗稱叫機械人購票啦。咁、 okay. 但係琴日嗰個設計咧，其實不論係講緊唔俾開分頁啦，又或者唔俾一二三自動即係唔俾撳 F 5啦，依樣其實嗰個打擊或者係困擾咧，係對於真係譬如好似我啊或者大家廣大市民想買票嘅人咧，係比較大困擾嘅。但係譬如話，始終你機械人購票係講緊佢會有專業人士或者比較有對於網站有經驗嘅人士去編寫程式嘅。咁至於咁琴日嗰個做法，譬如話唔俾開分頁啊，又或者係唔俾去撳 F 5咧，係可以有部分嘅程式碼係嚟繞過咗呢啲咁嘅檢查嘅。咁所以你問我，如果真係有心人去想做一啲機械人購票啊，又或者係自動購票嘅時候，呢啲唔係咁大作用啦，但係反而就係變咗真係想買票嘅歌迷啊，就會比較大影響咯，係啊。 OK， 嗱咁對於整個系統設計上啦，其實你認為有邊幾點係可以去改進？譬如話，無論係令到個用戶體驗更好，或者真係打擊到黃牛黨，或者真係打擊到一啲機械人嘅購票程式，有冇啲橋係可以諗下點樣樣去改善呢個系統咧？因為如果實名制真係更加廣泛去應用嘅話，咁照計日後啊呢一個情況可能都會再出現嘅喎。 明白嘅，我諗不論係實名制與否咧，因為坦白講咧，就係售票網站不嬲有嗰個系統或者係一啲呢個我哋俗稱 performance 問題嘅。咁但係我會覺得嘅就係兩點啦，第一就係要真係做足測試啦，因為其實坦白講咁大型嘅售票事件，其實都唔係第一次發生嘅啦。咁所以康文署其實係應該有足夠嘅經驗同埋預知到呢件事會發生嘅之前，可能一個禮拜甚至一個月去做足測試，呢個第一。咁第二嘅就係康文署本身嗰個意識其實係唔夠，因為琴日佢最新嘅官方說法都仲係話運作暢順噶嘛。咁但係如果你冇一個足夠意識，覺得嗰個表現唔夠不足以令到市民滿意嘅時候，仲反而覺得暢順嘅時候，咁不論你個軟件承辦商係邊個都好，又或者擺幾多錢都好，到最後個效益或者得益其實都唔會落咗喺市民度咯。 但你講呢一個就係個意識形態，即係點樣追求精益求精啦。但我頭先問嘅問題係喺個設計上面，即係除咗你話做多啲系統測試啊，點樣樣可以改善個用戶體驗，或者真係叫做製造到多啲嘅成本俾啲黃牛黨咧？有冇啲系統設計上面嘅做法可以去改咧？ 嗱，我谂咧，其实个意识一定紧要噶啦，因为冇意识就自然会做下一步啦。咁但系譬如话，就算有意识，都会唔会系可能用一啲譬如话，可能系我哋俗称上网嘅 capture 啊，又或者其他工具而令到嗰个检查机械人与否更加之完善啦。因为譬如话可能会拣一啲，譬如可能你会上网见到登入电邮都会见到，就系拣个九宫格，会见到唔同图啦。咁譬如话你拣到五六幅图先系当一个真人啦，呢个第一。咁第二嘅就系会唔会话去尝试，好似头先咁讲嘅，好似学翻我哋大型嘅网购网站，不论系本地又好或者外国都好，会有一个排队嘅系统，等人明白到即时里边可能每五分钟更新一次啦。譬如话系讲紧就系仲有几多票啊？又或者其實你排隊個隊頭有幾多人啦？依啲其實係幫到大家用戶體驗嘅。咁但係當然啦，其實都要去關注或者係真係理解翻個問題，就係點解賣四萬張票要十一個鐘咯？依個我諗係要官方或者承辦商要好好解釋嘅事嚟。 咁而家有一啲業界朋友都講緊提升網站嘅容量，即係我哋而家手頭上面嘅資料就係2014年推出嘅時候係2000人次同時使用啦。佢哋覺得提升呢個容量都係好重要嘅，你又認同 咧，容量本身是重要的，但譬如话，琴日嗰个问题就是你见好多人上到个网站，只是去到重新 refresh 個畫面。咁但係呢個時候同以前嗰個狀態唔同，因為以前係直情連嗰個重新嗰、那個refresh 個畫面都見唔到嘅。咁但係你今時今日佢究竟所謂2000人同時使用係講緊就係2000人同時可以揀嗰個座位或者係進行交易啊，定還是係只係純粹停留喺第一版度呢？如果只係停留喺第一版度嘅話，我相信對於今時今日嗰、那個對於科技嘅噱頭嚟講，其實係唔夠嘅咯。反而就真係要去到2000人或者甚至1000人同時可以喺個網站度交易，先至會貼近翻大家市民認知嘅水平。 好啊，唔該曬你啊，黃浩華，先同你傾到呢度啊，多謝你。黄浩华咧系香港互联网协会开放数据嘅小组召集人嚟嘅。再补充一次啦，头先阿黄浩华引述到民政事务局嘅讲法咧，寻日啊呢一个民政事务局嘅处理局长陈积志咧就喺社交网站入边发文啦，就话咧起见售票嘅运作咧系大致畅顺。訂購咧係井然有序，感謝各方嘅努力同埋配合啊！亦都希望咧今次嘅試行咧係可以咧用實名制咧保障到公眾利益同埋打擊到黃牛黨嘅。我哋電話號碼係1872311，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傾。 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嚟驟雨同雷暴。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最低氣温大約28度。聽日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端午節同週末期間持續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隨後兩三日天氣不穩定。而家嘅氣温29度，相對濕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只系港岛入口比较多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排到落去观塘游泳池；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车龙系排到去近定富街。其他嘅路面情况喺九龙启田道去将军澳道方向，近住蓝田分科诊所慢车噶，咁车龙咧一路塞到落去过咗鲤鱼门道，去到观塘绕道近丽业街。另外，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系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伟业街近常月道，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串呢一段车龙排到去油站。新界方面啦，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系车多噶，龙尾系去到白沙湾码头。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係咧较早时讲啦，启田道近住德田街有坏巴士阻路，车龙塞到去鲤鱼门道，龙尾分别咧就排到去观塘道近上二道桥底，同埋观塘绕道近丽业街。睇翻其他嘅九龙嘅路面情况。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串呢一段咧，车龙排到去油站啦。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多车，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荃湾嘅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挤塞噶，车龙排到落去杨屋道。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呢一段咧，龙尾排到去安定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多车，龙尾排到去榄口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信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东涌长东路、愉景湾隧道去迪士尼。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多些留意包装上的营养标签，留意一下自己有没有吃多了盐分和糖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放飞无人机要注意安全。小型无人机令已经在6月1号实施，有关危险行为和限飞区的条文已经生效，而对注册、标签、培训等要求就有6个月宽限期至今年11月30号。放飞无人机前，记得去民航处的电子平台 SUA 一站通注册和了解安全资讯。 在中国神话里面，有一种如美人生的生物，他们被称为鲛人，而玉灵师就是他们的天敌。 改编自九路飞香同名小说《玉鲛记》，当玉灵师遇上鲛人，一个人类和人鱼的凄美爱情故事。 由迪丽热巴、任嘉伦主演，国剧830《玉鲛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大希立。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就同大家讲紧咧，关于琴日咧有男子团体嘅演唱会飞咧，系喺城市电脑售票网咧用实名制嘅形式咧去到公开售票。咁呢一个民政局方面咧就指咧售票嘅过程系畅顺啦，亦都系井然有序。咁但系咧对于有份购票嘅乐迷嚟讲咧，就有好多苦水要吐下啦。大家有冇啲意见想打嚟讲下咧？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而家电话旁边有听众黄先生打咗入嚟，黄生你好， 系你好啊， 请讲。 系我想讲下咧，呢、這个售票网咧咁多年咧嘅改进，我咧今次我谂改进咧就系好咧，就系佢话到俾人听咧，12场演唱会话有37000几飞攞出嚟俾人卖。 嗯， 咁你37×12场，红馆10000人，咁我应该系咪应该120000飞咧？ 嗱， 所以虽然你配售都冇理由配咗。配剩37000几俾人卖噶嘛？ 因为咧，关于到底攞几多成嘅演唱会飞出嚟去做公开售票咧，入边都牵涉一个即系商业之间嘅协调同埋决定，咁所以即系今次系啊，都有呢个情况。 嗱，我明，所以咧带出呢个问题就希望大家去检讨下。咁另外咧，就想我想讲翻呢个售票网就好多年前九石让嚟香港开音乐会， 嗯。 我在现场去买票，我排12、13度，一开票买，我只是见到我前面的两三个人买到票之后呢，是一路都买不到票的。那我问过现场的人，我说那你还有没有票卖先？售票网的人说我们看不到的。那你说什么叫电脑售票网呢？你都告不到给我听，你告诉我听没有票我就走咯，我什么在等啫？个个在这里。喺度好似上網咁，我俾半即係結果我買到佢，我俾半分鐘時間你啦，電腦買啦，有就有，冇就冇啦。咁有咩意思啊？後面啲人嘥個幾個鐘頭喺度排隊買飛，你一早話俾我聽冇，我咪走人咯，就咁簡單啫嘛。所以我話你改進咧，就係改進。今次你話俾人聽有37000几攞出嚟賣，咁但係呢個改進亦都係暴露咗你個問題喺邊度啊嘛。 嗯。 就 是这样。黄生啊，我呢而家攞返呢即係2018年呢九石让音乐会嘅其中呢佢哋讲緊加场啊，呢个係加场场次嗰个实名制售票。咁佢哋呢就引入咗个方式呢就係叫做抽签寄实名制啊。咁就似乎呢尝试解决你讲嗰个问题啦。咁费事啲乐迷喺度等咁耐呢，佢哋呢就俾城市电脑佢哋呢就委派咗呢个第三方机构购票通呢去处理一个抽签嘅程序。咁所有登记的人都可以有一个机会去抽签，如果你拿到那个购票额呢，你就有资格呢去到买票。 没错。 你觉得这个方法会不会好一点呢？ 没错，但是这个问题是你要人家千夫所指你先拿这个方法出来。 Okay. 结果呢我知道，但是我就放弃了这个权利了，我已经觉得这没意思了，这个售票网。 OK。 我想讲就是这样东西，因为其实不单止是个售票网，不单止是个主办单位，其实很多东西出现这个情形。其实你睇返当年截至去曼联39000飞得20000飞攞出嚟买㗎啫。 嗯。 咁呢个就係一个检讨嘅问题呀。 嗯。 当年如果你截至嚟兜曼联嚟截至，政府俾咗800000佢㗎。 嗯。 嗰800000系边个嘅啲钱？ OK， 所以黄生都认为个症结呢应该係攞更加多嘅飞出嚟公开发售啊。多谢黄生你嘅意见。我哋嘅电话号码係18723111啦，先休息一阵啦，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傾啊。 一起支持香港足球。 紧贴港台电视32，为备战亚洲杯外围赛，香港代表队将会有赛马来西亚。 今晚8:45，港台电视32独家直播。 到了6月8日，香港代表队正式出战亚洲杯2023外围赛三场激战。香港球迷记住同港队加油打气， 紧贴港台电视32，齐齐撑港队。 旅游乐园，究竟如果在旅行途中 miss 咗班车，去唔到下一个目的地，四位主持会先留。 哦 ，miss 咗啊？唔紧要啦，大把时间。 欧海星， 即刻睇下边个方法性价比最高，就拣嗰个啦。 刘莲， 我好少发生啲咁嘅事。 Chris Lang 梁彦忠， 咁啊即刻执生咯，睇下呢度有冇题材发掘都好噶。 星期六下午4至6， 香港电台第一台。 Chris Lang 梁彦忠、刘莲、 欧海星、先奴， 旅游乐园见。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节目之前，先要交代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香港仔红福苑红丽阁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大希立华，我们转个话题，讲下关于泳池的安全问题。由于上个星期大家都还记得有两个7岁的女童在一个私人屋苑的会所泳池里面是遇溺，结果是酿成一死一危殆。这个事件其实就当然是一个悲剧啦，但同时亦都令人再一次非常之关注泳池的安全问题是否得到保障。其实现时由食物环境卫生署去到负责私营泳池的发牌工作，那管理上面就是跟公众泳池是分开的，因为公众泳池就是由康乐文化事务署去负责管理的。其实我们看回两者在个管理上面的标准是不是一致呢？大家泳客在里面游水的时候安全是不是得到同等的保障呢？政府当局在2004年的时候其实同统一了公众和私营泳池里面救生员他们需要的资格的。法例就规定他们是要拿到香港请匿总会的泳池救生章或者同等资格才可以去那里去从事一个救生员的工作。不过为什么近日有请匿员的工会出来就指出他们认为私营泳池的监管不足呢？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就是他们指出原来现时在康文署的公众泳池讲的那些标准50×25米那些游泳池至少要有4个救生员当值。但是对于私人泳池方面，食环署其实是会按照发牌条件去到规定救生员的数目。譬如以我刚才提的一个意外，当时当值的救生员就只得2名，比起4名就是少了。其次就是这些工会就指出，这些私人泳池的救生员虽然他们那个入職的資格是跟公眾泳池一樣，但是呢那個考核的標準呢往往呢就鬆過公眾泳池。譬如呢不一定會舉辦這個招聘的考試面試去到測試應聘者的視力和泳術，只是見到你有個請匿牌就請你了這樣。所以呢他們就認為呢會令到這些請匿員呢那個实战的技巧就未必是咁一致，所以他们认为当局是有必要加强监察这个私营泳池的救生员水准。 咁就第一咧，个表面上的标准咧就趋于统一，咁但实际上头先讲咧都仲有好多实质上的要求的差异，呢个第一个问题啦。咁第二个问题咧就是我相信啱啱开即系疫情之后开翻呢啲公眾又好，私人嘅泳池又好咧，就我覺得總嘅嚟講咧，救生員咧就供不應求。咁供不應求咧，就更加出現另一個問題。如果頭先標準唔同咧，就睇下即係又係頭先講嘅人望高處嘅問題啦。即係變咗啲有質素同埋有實戰經驗嘅救生員咧，我估計咧比較多就流向咗公眾泳池。咁私人嘅泳即系嗰啲泳池咧，就变咗可能唔够人，又可能或者头先讲个要求，表面上一致，但实际上咧 就會低咗啲。咁呢個咧就可能將來呢啲私人泳池嗰、那個救生員嘅質素咧，就會影響到個安全問題。我唔知道會唔會出現咗一個咁嘅問題出嚟。總嘅嚟講都不足嘅，其實而家供不應求嘅救生員。 咁啊，我相信關注事件嘅對於好多泳客嚟講咧，就自然會好緊張啦。畢竟佢哋每日都去呢啲泳池嗰度游水嘅時候，到底幫手去觀察安全嘅救生員啊，係唔係真係可以做到佢哋嘅工作咧？以及嚇仲有冇其他嘅方法，一啲科技上面嘅辦法可以幫助預防呢啲意外嘅發生咧？聽緊節目嘅聽眾朋友，如果你自己本身都有在无论公众泳池抑或是私营的泳池那里游水的习惯，你观察到那些救生员的工作的质素是怎么样的呢？他们的人手是不是足够的呢？又或者你去游水的时候又有没有留意到什么安全的问题呢？如果你想跟我们谈谈这个话题，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 1872311。戴希立华，关于你关注到底现在业界入边系咪因为太少人去做啦，所以咧出现一个供不应求，有人将货就价嘅情况咧？这个时候我哋都请嚟啊，港九请力员工会嘅副主席胡启荣同我哋一齐倾下。胡启荣你好。 胡生， 你好，主持你好，系 ，hello， 胡启荣啊，其实我头先都解释过啦，根据泳池规例咧，即使你喺私人地方做救生员咧，都需要取得咧系不低于香港请力总会的泳池救生章的技能标准的。咁其实好，即可能好多听众就会諗啦，咁救生员的技能水平已经有法例同埋总会把关啦，点解你哋嘅睇法都係觉得政府应该要加强监管私营泳池嘅救生员水准呢？你哋所指嘅加强监管嗰、那个标准到底具体係指緊啲乜？ 係，其实加强监管就唔係淨係私营嘅救生员嘅，其实我哋觉得咧，救生员嗰个水准啊或者经验咧，都需要累积嘅。咁而家嗰个请力总会，咁佢发过一个泳池专章嘅牌照啦，咁就可以俾我哋喺泳池同埋即系私营同公营嘅泳池嗰度去当值嘅。咁但系咧，我哋政府嘅救生员咧，就都需要一个境外招聘啦，同埋入职之后都需要一啲训练啦、上堂啦，咁同埋仲有一个嗰、那个身体嘅，譬如眼睛嘅测试啊咁样嘅。但系通常大部分嘅私营嘅泳池咧，都系唔需要嘅，都唔会有一个身体嘅检测啊，或者体能嘅检测啊咁样咯，同埋一个在职嘅培训都缺乏嘅。 換言之，即係我只要有嗰個泳池救生章去應聘咧，大部分時間之下就會就咁請我。你嘅意思係咪咁啊？ 私營嘅屋苑係通常都係嘅，即係好可能會有好少部分，可能會有一啲考核，但係我所知就甚少咯。通常就你只係需要攞到一個請力嘅泳池專章就可以去翻工噶啦。基本上佢翻工拎住个嗰个证书就可以入到去翻工咯，系啦。 咁、okay. 所以即系你其实嘅意思咧，即系啱啱我哋先睇过系咪供不应求嘅问题。就算依家供求系平衡嘅，你其实都会觉得咧，如果喺政府服务嘅同事咧，佢哋有实践嘅检测，亦都有培训咧，变咗个质素上边可能比起一般我哋讲嘅私人嘅泳池咧系有。虽然证书大家一样，但实质上是有差异的，是不是？ 其实差异很大的。首先就是你私营的泳池呢，就是说他每一即基本上每一天可能翻工的救生员都不一样，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我们政府的起码都有一班是长期的政府的公务员的救生员咯。 是 啦。咁所以就话同埋我们有一个在职培训啦，同埋我们会有一些即係恆常嘅操練，但係如果你每一日喺一啲私人嗰個泳池嗰度，基本上你每日翻工都唔知係邊一個翻工嘅，同埋佢哋都未必咁熟悉嗰個泳池。兼且我哋最重要咧就係我哋嗰個急救儀器啦，我哋急救儀器喺政府裏面都比較齊全，但係私營嗰啲就比較好基本，即係一個 pocket mask 啊咁樣咯，同埋一個好緊要嘅一個氧氣嗰個治療啊，都未必有。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就係我哋急即係我哋救請力咧， 好重要就是一个团队精神，团队协作去救一个匿者。我哋政府嘅通常就係會一個團隊咁樣去行動咯，但係私營嗰啲就通常係得兩個救生員啊，又或者根本佢係冇一個去培訓或者一個操練咯。 嗯，嗱另一個問題咧，我見到你哋有工會行家提出咧，就話喺康文署下面嘅公眾泳池每個標準池咧，至少有四個救生員當值，咁但係以即係之前發生意外嘅會所泳池嚟講咧，就只係得兩名嘅救生員係當值，咁當然呢個咧就係要視乎佢個發牌，即係發牌所定嘅牌照條件咧係會有唔同啦。咁但係係咪普遍嚟講，私營泳池嗰個人手都係會比起公眾泳池係緊絕一啲咧？你嘅觀察係點？ 都是的，因为它很基本，即除非它真的比较大啦，同埋比较一些死角位多啦，它才会再着量去加落去咯。咁我哋公众泳池呢就比较同埋我哋公众泳池嗰个泳客都即都好多嘅，因为全即嗰即唔好话全港去晒同一个泳池，你每一区嗰个市民有几咁多係即大家都知道。咁私人屋苑嗰度咧，你只係會服務翻你嗰個屋苑嘅住客，同埋你即係嚟嚟去都係嗰一班人。但係我哋嗰個公眾泳池咧，就可能會多好多一啲唔同嘅市民咯。 嗯，咁但係可能咧，亦都會有聽緊節目嘅聽眾就咁樣諗咧。嗱，咁正如你所講啦，公眾泳池服務大眾，泳客嘅數目亦都係多，咁所以咧無論係人手啊，抑或可能你頭先所講嘅培訓工作啊，都要相對多一啲。咁私營嚟講咧，就冇咁所謂嘅要求高啦，因為咧佢服務嘅人數咧比較少一啲，只係咧照顧嗰個屋苑入邊嘅住客咁樣樣。咁所以會唔會係因為咁樣樣而產生一個差異？咁覺得都可以接受咧，可能有啲人會咁諗，你又點睇咧？ 其實都會，因為你人流少咗，咁大家嗰個警覺性都會低咗。但係其實話俾你聽，佢唔係代表一定人多先至會有意外嘅。人嘅意外可能佢一個人游水都可能佢心臟病化咁樣都會有咁嘅意外咯。同埋當人少去嘅时候，可能佢个屋苑都会因应返我个泳池咁少人游水啊，咁会唔会请咁多救生员嗰、那个成本效益嘅问题囉。呢、這个都系一个好重要问题。同埋因为而家嗰、那个供不应求嘅情况之下啦，你见到好多公众泳池沙滩都即系呢几年嚟讲都不断会有人手不足啦、啊、招聘不足嘅情况。咁就变咗出现嗰、那个就算我哋工会经常性要求康文署可能一个我想提高返我哋質素啦，提高嗰个招聘有一啲体能嘅测试啊，提高返少少可以做一个即更加有效嘅拯救。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康文署都未必可以做得到呢一样嘢，因为如果你再提高咁就更加少人可以入到即呢个行业。咁何况私人屋苑呢，私人屋苑如果佢判咗俾一啲泳池公司啦，或者一啲判頭啦，咁如果佢揾唔到救生員，咁可能佢就會喺一個合約嗰度，即係變成咗某個程度上就係違約啦，咁可能需要賠錢啊咁樣，咁呢個都係一個商業性質嘅考慮咯。 嗯。呢度我想補充一點先。頭先你提到話，可唔可以再提高一啲即係體能同埋拯救技術嘅測試？我根據翻康文署而家嘅技能測試內容咧，我補充少少資料俾各位聽眾聽下。呢啲嘅應聘人咧係要做一個搬運傷者嘅測試啦，包括咧將救生嘅假人咧係搬到去十公尺點之外啦，亦都要有游泳嘅測試啦，亦都要有咧拯救法嘅測試，同埋咧一啲救生技術嘅測試。不過呢啲測試咧，根據胡啟榮你剛才所說，就未必在一些私人泳池裡面會做足了。 這些是私人泳池絕對 不會和不需要做的事、 okay. 但是我們因為我們都服務全港市民，還有我們始終是政府公務員，我們希望我們那個服務是更加提升，所以其實我們曾經都要求過康文署，就是說會不會加上一個反應跑，因為我們其實很多時候跑步一定是快過游水，那我們在第一時間行動的時候一定是跑的， 咁我哋要求咗好多年，即係因為呢個係比會可以令到我哋嗰個救援效率係提升，但係因為我哋即係覺得係因為嗰個人手不足，招聘不足，如果再加呢樣嘢咧，咁康文署會更加難招聘到人，咁人即係更加有即係好多人入唔到行啊，或者人手不足咯，呢個係呢一個康文署應該係考慮嘅因素咯。咁、 okay. 而私人屋苑就更加啦，佢而家乜？ Okay.即係唔需要招，即係唔需要考核啦，都請唔到人，咁就即係更加可能，即係如果你再加呢啲，佢更加會難請到人咯。 嗯，嗱，時間唔係好多啦，不過都想好快跟進埋咧，你頭先提到嗰個人手不足嗰個問題啊，因為我哋經常都聽救生員講咧，就係話人手不足咁樣樣，咁加埋即係過往因為疫情啦，我知道你哋嗰個考章嘅考試同埋續牌嘅考試都停過一排嘅，係咪因為呢一個原因咧而令到個市場上面出現一個更加大嘅空缺或者係將貨就價嘅情況？ 其實唔係呢兩年，呢兩年只不過係俾康文署可以有機會去即係轉移到視線咯。好老實，因為我哋依個人手不足，我哋喺五六年前已經去提醒咗康文署，因為我哋考一個救生員唔係幾個月或者簽一個紙就可以，因為我哋都需要考試一個一個體能嘅提升，所以我哋喺五六年前已經講咗，喂唔夠人㗎啦，你哋需要去一個職系架構檢討，但係一直都冇得到一個正面嘅回覆啦。咁所以到而家其實係由幾十人開始唔夠人啦，因為我哋預見到嗰個情況，但係一直到而家已經係每一年都起碼爭幾百人，所以上依家淨係講沙灘啦。沙灘喺而家得15個沙灘開得到，有24個沙灘係冇救生員嘅救生服務，所以就係好明顯就係話康文署所講嘅係已經即係遮掩唔到去招聘不足嘅問題咯。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胡啟榮，同你傾到呢度先。 好， 胡啟榮咧係港九請力員工會嘅副主席嚟嘅。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 18723111。不論咧你係想同我哋討論下喺公眾泳池，抑或咧係喺會所入邊嘅私營泳池，佢哋嘅安全問題，以及係救生員嘅招聘啦，或者係服務表現，到底你哋有啲咩觀察咧？或者你哋覺得喺進行呢啲水上活動嘅時候，個安全又係會唔會有啲科技可以幫到手做提升咧？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欢迎大家打电话来一起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05宗新冠病毒确诊，其中354宗经快速检测呈报，整体个案和快测个案都较过去几日上升。卫生防护中心说，为快测阳性个案复核时，发现近日假阳性个案比例由过往的7%上升至1%多至3%多，不排除因应疫苗通行证实施，部分市民想追回呈报2至3月时感染资料，以取得康复记录，可能涉及虚报误导性资料。中区两个酒吧群组再多21宗确诊，当局发现有近100名酒吧顾客未做强制检测。另外，今日接获39宗学校呈报阳性个案，来自35间学校。因应屯门、大埔和荃湾有污水检测结果呈阳性和病毒量相对较高，当局将会陆续向有关地区的居民、清洁员工和物业管理员工派发合共大约190,000个快速抗原测试包供自行检测，涉及的包括屯门的湖景村、蝴蝶村、御丰花园、鹿儿居、美乐花园、启丰园和兆山园、大埔的倚龙山庄和比华利山别墅、湖景道、莱茵道、翠华道、银池道、温莎道、爱琴道、荃湾的碧堤半岛、丽都花园、海运花园、骏皇居和海运台。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就係喺泳池嘅安全問題啊，到底佢哋嘅救生員嘅質素同埋佢哋嘅工作係咪足以保障到泳客嘅安全呢？而家咧，我哋喺電話旁邊咧有林先生打咗入嚟，想發表意見。林生你好， 林生， 係你好， 請講。 我可以講一講下咧，因為我喺政府泳池做過啦，私人泳池做過啦，所以佢哋最大嘅分別就係訓練。 嗯。 同埋 training， 就算一个救生员普通嘅话，你日日翻工都会有 training 噶嘛，你冇可能日日就咁翻工噶嘛，你唔使去练下水啊，练下速度都要噶嘛呢啲。所以政府泳池就会有呢样嘢咯，但系你私人泳池冇噶嘛，就算你话落去游水，即系适当时间啦，讲紧系食饭时间啦 ，close 咗噶嘛，咁咧又话唔俾咁样，咁所以咧冇用噶，永远净系得个坐字。咁啊日日都系咁样坐，你话佢个技能同个效率有几高？同埋急救設施又冇嘅喎。 咁林生，其實你話佢冇乜訓練啦。咁頭先亦都有工會嘅人講到咧，即使係入職啊，都未必咧要你哋做個技能嘅考試。你嘅經驗係點啊？ 唔使，全部唔使。 O、okay, K， 即係你 只要你話翻工就得翻工噶啦，乜都唔使。 O、okay.好啊，咁啊，多谢林生嘅意见啦。如果听林生咁讲咧，的确系有一啲担心，令到 有啲结构上嘅差异啊，即系变咗喺两个地方服务嘅救生员系啦。 跟住落嚟咧，仲有李先生打通咗18723111，李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是咁嘅，咁啊，都想反映翻咧，过往咧都曾经去过一啲嘅公共泳池游水啦，咁就见到一啲救护生员咧。咁啲嘢真係好做得好好嘅，盡忠職守嘅。咁但係有啲呢就比較參差，就係、是、我見過就係、是、譬如睇電話啦，睇片啦。點解我知佢睇片呢？因為佢戴嗰副眼鏡係有戴眼鏡㗎嘛，戴啲咁佢有反光會睇到片。咁但係好可惜呢，我哋去做一啲投訴或者叫做反映返啲意見呢係做唔到嘅。原因我哋泳客係冇電話係新嘅。到你去同啲当值嗰啲主管反映翻呢件事咧，咁你有冇证据各样？咁我梗系冇啦，我难听讲佢得条泳裤嘅啫嘛，我点会有个电话咧？咁即系如果喺呢边呢方面可以，譬如救生员佢哋当值嘅时候落去做呢、這个当值睇嗰啲泳客系唔可以带电话，咁我谂有啲不必要嘅意外咧，其实可以避免嘅。同埋你冇电话喺身，你个人就唔会。分身咗去用電話，其實而家香港每人有電話嘅時候，好容易就會攞電話出嚟睇下望下，咁可能一時瞬秒間嘅事就會發生意外咯。咁啊，想反映一下呢啲咁嘅意見。 好啊，多謝李生嘅電話。咁啊，的確即係救生員咧，要專注喺泳客上面咧，先至係佢哋即係工作上面應該有嘅態度啦嚇。嗱，補充一下啦，其實咧，我哋咧亦都就住今次咧。即係大家好關注私人泳池嘅安全問題咧，向過食物環境衛生署查詢嘅。佢哋嘅答覆咧就係話，而家根據泳池規例咧，任何嘅會社機構或者協會，如果佢哋要經營啊，呢一個嘅水池去作游泳之用咧，都要向佢哋咧申領泳池牌照。咁按照牌照嘅條件咧，佢哋咧係有咧一個規定數目嘅救生員咧要喺現場當值啦。咁啊，至於呢個數目咧，食環署咧係會按照泳池嘅實際情況，例如係數目同埋面積咧，去釐定救生員嘅數目噶。咁另外頭先我都引述咗法例方面咧，泳池規例咧係有就住救生員嘅資格咧去定名，佢哋咧係要有效的救生和急救的合格证明才可以做救生员的。戴希立谈了这么久，其实除了说我们怎样去改善人的质素去提升泳池的安全，其实怎样去利用一些科技都可能是有效减少泳池出现意外的情况的。讲的就是一些预力的侦测系统，如果有一些人工智能的科技是可以及早去通知我们的救生员泳池那里可能有一些泳客出现一啲唔寻常嘅动作，系咪又可以帮到啊改善泳池嘅安全呢？ 我谂唔净止改善，依家即系话头先我哋听到咧，就救生员嘅人数供不应求咧，就已经形成咗一种趋势。喺结构上边咧，就变咗咧，就越嚟越对于嗰啲实战嘅测试同埋培训咧，有时都要揸颈就命，因为佢入职嘅人越嚟越少啊嘛。咁又更加巡查，當我哋希望有投訴機制啲啦，但係因為容易解決問題，因為咁就更加少人 做救生员。咁所以我哋除咗系要做翻好啲培训啊，即系嗰个实战嘅检查啊，改善待遇啊等等之外咧。科技的幫助，我想這個可能都是一個出路來的。 咁啊，關於科技可以點幫到手呢？而家我哋電話旁邊請嚟另一位嘉賓啦，有港大電機電子工程系啊，運動人工智能實驗室嘅總監霍偉棟喺電話旁邊。霍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揾你同我哋倾偈咧，因为知道咧，你哋早前咧都获得资助开发咗一套咧人工智能嘅游泳安全及泳姿分析系统啊，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点样用科技去到提升啊泳池嘅安全呢？ 哦，咁我哋其实呢个系统咧就帮咗有两间学校咧，就喺佢个新建嘅泳池入边采用嘅。咁佢哋都關注佢哋啲學生嘅安全啦，咁就喺泳池底咧就安裝一啲視像鏡頭，咁啊池面咧即係個室內泳池嘅天花咧，亦都安裝咗一啲天花嘅鏡頭，咁就變咗咧，上邊又可以睇到學生嘅泳姿啦，下邊都可以睇到水底嘅情況，咁就方便到咧救生員咧知道水底情況，同埋咧亦都利用咗人工智能嘅技術咧，可以睇到譬如有冇啲同學沉咗落去水底。一段時間啊，都冇反應嘅時候，咁我可以作出警號咁樣啦。 但係我哋即係曾經接受過游水訓練嘅人咧，可能都會知道啊。譬如我哋要訓練潛水，咁可能都要個學生譬如喺水底要歸息一陣咁樣啦。咁個人工智能系統點樣辨別啊？嗰個動作到底係一個刻意嘅沉喺水底嘅動作，定係啊佢真係遭遇到意外啦？佢點樣辨別咧？ 呢個係非常好嘅問題，同埋一個挑戰嚟嘅。咁喺早期嘅人工智能嘅技術咧，我哋個視像鏡頭咧睇到水底有冇一啲東西啊，有冇 object 喺度啊，咁嗰個嘢可以你抌個公仔落去咧，佢都以為有個人喺入邊噶，咁或者你有啲任何嘅異物咧，咁佢都以為有啲可以作出警報咁樣啊，但係最後期咧，當我哋嗰個運算嘅能力可以提高嘅時候咧，加埋人工智能。我哋嘅 algorithm 啦，即係我哋嗰啲編程啊，同埋嘅算法咧，提高咗之後咧，就可以知道個人體嘅骨架添嘅。咁其實咧喺運動科學嚟講咧，都好常利用到呢個技術咧，去到睇翻人嘅肢體係嘅動作係點樣樣啊。我哋譬如做咗有啲其他嘅應用，係包括打高爾夫球啊、瑜伽啊、種種嘅運動咧，都可以睇到佢個動作嘅。咁從而咧，我哋可以分析到咧，譬如水底。見到一個人形嘅物體，到底佢係喐動緊啦、掙扎緊啦、歸息緊啦，定點樣？嗱，呢個其實我哋咧技術上可以做到咁樣嘅分辨嘅。 咁嗱，這個技術咧就即係可以幫到手去即係提升泳池嘅安全啦。你哋同兩間學校合作咧，暫時有冇一啲報告係偵測到真係有泳客有唔尋常嘅情況，繼而喺個實戰上面真係幫到手，有冇啲咁嘅報告或者記錄係有過咧？ 暫時咧，好好彩都未有咁原因冇原因咧，都係因為疫情。因为其实咧，你都知啦，呢两年咧，因为疫情反反复复咧，咁我啲泳池都停咗，咁我未有机会即系大展所长，咁期待疫情后咧，咁可以开翻啲泳池嘅时候就好啦。咁而家都期待紧九月开翻开学嘅时候可以启用嘅时候就会可以大派用场啦。咁当然我都希望。用唔着啊，即系代表系冇意外发生咯。 即系个系统系未投入过一个正式运作嘅测试嘅，暂时仲 嗱，我哋做过测试嘅，咁我哋咧就喺运作嘅时候，即系起咗泳池之后，我哋都派人去到做啲测试啊，模拟下浸亲嘅情况啊，咁样做嗰啲测试嘅。咁真系咧，有啲学生佢去用嘅时候咧，就因为其实就喺上年做咗之后咧，就啱啱又遇正去到第五波咁样就停咗喺度啦。 我有一个比较即系奇怪嘅问题咧，可能就系点解会系揾两间学校你哋去做一个测试，而政府冇主动去接触你哋呢个科技，试喺政府嘅公众泳池里边做测试咧？ 其实咧，我哋呢个咧系一个由创科局一个创科生活基金资助嘅项目嚟嘅，咁佢哋咧就系资助项目咧要揾啲受惠嘅对象，咁所以揾咗两间学校啦。咁創科局咧都咧都其實都幾幫手㗎啦，喺其實2020年咧嗰陣時咧就幫我哋引戰呢個技術俾康文署，我哋都同康文署開個會。其實咧嗰陣時喺2020年初期咧，差唔多係過完年後諗住就去落水試㗎啦，咁點知咧又係撞到疫情，咁就一拖再拖就 就到咗而家啦。咁我哋而家其實咧又見到疫情又開始有啲好轉咧，又再同康文署又再傾咯。咁其實嚟緊希望呢個暑假咧可以再即係叫 resume 啊，再重新做個呢方面嘅測試咯。 其實我覺得康文署第一就好多人幫襯啦，第二個問題就我覺得人手不足咧，依家就頭先講到供不應求一個結構性問題，變咗我覺得你哋依、這個即係機器個系統嘅輔助咧，其實係會幫到人手不足嘅一啲缺陷嘅。 嗯， 係嘅，都其實咧，我都可以再即係講多少少，就佢點樣去幫到佢手咧？因為其實咧，有時咧，即係有人預力，雖然最知道預力就係，但係都有時個泳池咁大，都唔知邊部分噶嘛。咁如果你喺個水底鏡頭裝咗之後咧，我哋加埋咧喺個泳池度分唔同嘅區域。咁亦都喺唔同嘅區域嘅做出個警號，咁亦都幫助到救生員咧，好精準咁知道去邊度救人咯。 啱啊，其實呢個好重要嘅、啊、呢、這個，我諗係。 嗯，好快問埋啊，其實咧雖然你哋話嚟緊都會再接觸康文署，睇下有冇機會將個測試嘅範圍咧更加推廣到公眾泳池，但係用呢套系統其實有冇啲咩挑戰嘅咧？譬如如果用公眾即係裝喺公眾泳池，可能佢個規模又大過學校泳池，因為唔係間間學校都係標準池啊嘛。個成本方面或者因為佢使用嘅人次更加多，個私隱方面呢啲又會唔會構成一啲額外嘅挑戰咧 ？OK， 嗱，咁啊，逐樣講啦。嗱，首先咧，其實最大挑戰咧係，如果喺現有泳池要改建咧，喺現有泳池入邊要裝嗰啲水底嘅鏡頭係比較麻煩嘅。 嗯， 因為你我想像到佢要去曬水，又整翻啲開翻啲窿，又整翻啲喉，咁整個工程嘅過程咧係需時嘅。咁而且都會影響到個佢哋服務唔能夠嗰段時間要停咗啦。咁呢個都可以解決到嘅問題嚟嘅，即係工程嘅咧。咁所以點解喺我哋逐個做咧，就同啲新嘅做嘅泳池就比較好做啲啦。啊，咁而至於你話私隱方面咧，因為其實我哋而家都用到技術咧，係睇翻個譬如個人體嘅骨架啦，又或者甚至乎咧，我哋可以做一個分散式嘅偵察啦。就譬如啲鏡頭嗰度咧，自己可以有個處理器啊喺。本地咧，我哋叫一個 local 嘅電腦入面咧，就做到個分析噶啦。咁啊，變咗嗰個視像咧，就唔使話去翻個救生員或者救生台嗰度去到有時可能啲市民大眾係擔心啊，大家著曬個衣泳褲喺水底都俾人見到，唔係好比較尷尬啊嘛。咁其實我哋都可以咧做到啲技術咧去到即係唔係話俾人睇到啲肉白相見咁啦，叫做啊咁啊，可以咧定係有警報嘅時候就指出邊個地方有問題，咁啊呢種方法亦都係平衡私隱同埋安全咯，可以。 OK。 咁啊，其實希望你哋其實應該趁疫情嘅時候已經去做安裝就好啦，因為嗰時咁啊冇人游水啊嘛。不過依家事後講啫，即係咁樣嚇。多謝你嘅意見啊。 係，都好多謝霍偉棟嘅分享啦。咁啊，或者之後你哋測試完成之後，有機會再同你哋仔細講啊。咁啊，霍偉棟咧係港大電機電子工程系運動人工智能實驗室嘅總監嚟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我要多谢你，搵嚟香港职业女排球员杨秀美阿咪，同我哋分享佢去泰国同埋南美做职业排球员嘅苦与乐。 主持梁礼勤、叶允儿，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喺同日下昼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错过咗，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在继续节目之前呢，先要报告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香港仔洪福苑洪丽阁是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是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地落楼检测。戴希立啊，嚟到最后一节嘅自由风，自由风咧，我哋同大家讲一讲咧一个禁毒相关嘅话题啊。嗱，禁毒处咧就向立法会嘅保安事务委员会咧提交咗文件，建议咧立法规管大麻二分。嗱，大麻二分呢一个名词咧，可能大家有啲陌生，但系咧如果换做英文名称 CBD 咧，可能好多消费者咧喺市场上面咧都有见过，譬如CBD 汽水啊、CBD 美容。 容產品啊等等。咁咧其實咧大麻二酚咧就係嚟自大麻嘅萃取物嚟嘅。咁啊雖然咧佢係提煉於大麻啦，但係咧由於佢唔具呢一個精神活性，所以咧醫學上面咧就冇一個被濫用嘅風險嘅，就唔會咧令人產生咧愉快或者興奮嘅感覺。嗱不過咧有好多商人咧就用呢一個 CBD 作為招來咧，就話使用佢哋嘅產品咧可以咧令到嗰個精神咧更加放鬆啦，亦都有唔同嘅醫藥效果。所以咧近年咧喺年青人之間咧可以話係都幾受歡迎嘅，見到咧甚至有一啲專賣嘅鋪頭咧就係開咗咧去售賣 CBD 嘅產品。不過咧禁毒處就認為咧由於要喺提煉嘅過程入邊咧將 CBD 咧純粹去提煉出嚟，而入邊唔含有有害嘅雜質咧，其實係好困難嘅。呢個係政府化驗所嘅科學意見啦。另外咧透過啲科學嘅方法咧，將 CBD 去分解轉化成咧係有害嘅 THC 咧，即係都係而家危險藥物管理條例下面嘅一種嘅物質咧，其實都係做得到嘅。咁基於呢啲原因咧，就建議咧係要去咧做一個監管，將佢咧納入危險藥物嘅條例入邊啦。 我諗依家政府都應該要好關注個問題，即係根據依家警方嘅了解咧，青少年即係服食一啲即係。呢啲嘅即系我哋觉得有害嘅一啲药物咧，其实越嚟越多啊！咁呢个我相信咧，及早发现同埋及早立例咧，我觉得都会系好嘅。 嗱，关于呢一个问题咧，到底经常接触青少年嘅前线社工系点睇咧？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嘅社区药物教育辅导会嘅总干事，本身佢自己都系一位注册社工嚟嘅，有黄子维喺电话旁边。黄生你好， 系、hey, 你好。 黄生啊，点样睇今次政府嘅建议同埋理据呢？ 其实CBD 嗰个风险咧，就系、是、因为正如头先主持所讲啦，佢要提取嘅过程系好复杂嘅。咁因为大麻里边咧，就头先提 THC 咧，就系、是、会令人上瘾嘅迷幻剂啦。咁其实如果提取得唔干净嘅 CBD 咧，其实佢系有机会有 THC 嘅。咁喺卫生公共卫生风险同埋即系预防吸毒嗰件事嘅角度咧，其实点样可以规管到一啲即系唔纯正嘅 CBD 咧？其实系要谂嘅成件事。咁但系如果话即系今次嗰个立法建议，当然系一个好我觉得系一个好嘅开始，去引发即系社会去讨论啦。咁但系如果话即系一足高咁即系禁晒 CBD 嘅话，其实中间系咪要咁样做，同埋即系里边系咪可以有其他嘅立法选择或者一个规管嘅方法咧？其实系仲有好多空间去倾咯。 其实按你了解咧，因为文件都提到咧，就系话有啲前线社工就指出咧，青少年啊，会去吹捧同埋运用CBD 呢一样嘢已经成为风潮啦。又认为咧，用咗 CBD 咧，可能咧会引导佢哋咧系去吸食大麻。你自己有冇见到呢个现象，或者担唔担心咧？ 其實倒翻轉講咧 ，CBD 個應用就其實喺第五波之前就成行成市嘅，甚至乎曾經例如時代廣場下面都搞過個市集，就係賣好多 CBD 產品啦。咁但係我要提出嘅就係 CBD 唔單止應用喺即係咖啡啊或者食物上面啦，其實例如獸醫嘅應用其實都會用到 CBD 嘅。咁所以其實如果要傾即係全面規管嘅話，其實個 scope 其實係點樣管法已經係值得去討論啦。咁至於話用開 CBD 嘅人會唔會轉去大麻呢？其實我哋就少聽係咁樣走法，反而係啲大麻即係真係攞去 THC 要食，即係當毒品咁吸食嘅人，佢會誤以為即係佢食幾多大麻，跟住飲翻幾多 CBD， 其實就會處理到個傷害。咁呢件事反而倒翻轉，就係要做好藥物教育，同埋即係預防即係吸毒嗰件事係要再着力啲去做咯。咁當然啦，去翻轉頭就係即係今次嗰個立法嘅建議，其實我哋都會睇到就係、用危險藥物條例去做一個立法。其實過去都會參考國際，例如聯合國或者世衛，佢哋定義哇有啲新興毒品啊，咁我哋要 keep 住 update 即係危險藥物條例嘅附表。過去嘅做法係咁樣樣嘅。咁但係 CBD 係咪喺世衛、聯合國或者其他國家都覺得佢係一個毒品而要咁樣去做呢？其實呢件事都係另外一個今次即係個立法建議，我覺得係其中一個特色嘅原因咯。 嗱 其實咧，關於CBD 嘅產品入邊到底有冇含有 THC 嘅成分呢一樣嘢咧？過往咧曾經有一啲引入外國產品嘅業界咧就反映，由於香港咧就好少化驗所咧係幫佢哋驗到CBD 入邊有冇 THC 啊，所以咧你頭先講到即使 CBD 有藥用成分可以規管得再精細一啲咧，我哋個化驗市場都未必有呢一個嘅服務係可以去供應到。你自己點睇呢個問題咧？ 講得好好，因為我哋都曾經揾過化驗所，係香港係冇嘅，要送到去紐約嗰邊，歷時三個月，即係都唔講價錢啦，先至驗到。咁但係如果係一個即係立法規管或者一個政策嘅規管話，如果香港係有一啲合資格規模嘅化驗所去經過個服務，而嗰個化驗所又會簽翻話啊，佢係純 CBD 就可以賣的話咧，其實倒翻轉就係一個政策或者一個法例嘅配套，令到件事既用得安全，亦都可以配合到市民可能唔同嘅需要咯。 嗯，虽然你刚才就提出如果做得精细一点可能对于很多的产品或者是医学上面的应用有好处，但是我们都见到很多立法会议员甚至是家长群体都有很大的诉求，就提出要一刀切这样去监管，去避免对于青少年方面有个不好的影响。你自己又怎样看这些声音和诉求呢？ 我睇到嘅係佢哋對即係個毒品威脅嗰個擔憂，咁其實我哋 CDAC 都係有呢個擔憂嘅。咁但係個進路究竟係我哋做好一個正確嘅藥物教育，同埋去拆除啲迷思啊，定係用個法例一刀切咁切咗去，跟住惹嚟大家嘅反彈同埋質疑，即係個危險藥物條例究竟你係真係危險藥物啊，定係你就係一刀切呢？其實呢件事係我覺得今次係一個建議，而之後嘅討論我哋都可以集中討論呢一個嘅範疇咯。 最後好快問埋啦，時間唔係好多。今次嘅修例嘅建議，另一個理據咧，就係話將 CBD 分解或者轉化成為 THC 咧，其實可以係喺咧一個正常儲存環境之下咧就進行。即係意思就係我即使攞咗啲合格嘅 CBD 產品，我可以用一啲方法將佢變翻做有害嘅產品，咁樣樣咧就會對無論係青少年定係市民咧造成毒害啦。點睇呢個問題咧？ 其實那個即係一個實驗室環境啦，咁佢就係用一啲好即係我見到嘅係一啲高劑量嘅 CBD， 跟住之後放喺一個環境實驗室環境裏面就會分解啦。咁但係成件事係咪代表住所有即係你含量幾多嘅 CBD 產品都可以咁樣分解呢？這個係我都覺得值得去了解多啲嘅。咁當然啦，如果佢話喂佢真係分解到 THC 嘅話，咁其實而家嘅危險藥物條例已經係針對住 THC 有好強力嘅規管啦。咁如果任何人管有服食販運 THC 嘅話，就即刻拉得啦，係啦。咁所以成件事，我覺得即係今次一個好嘅開始，但係 應該要睇得精細， 點樣做係要再仔細討論嘅。 好啊，唔該曬你，黃子偉，傾到呢度，自由風節目時間夠，拜拜。